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新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来到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大家好，我是道道。在这周三的时候哈，我们的默默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一个基本上很少人去到的一个地方，就是苏格兰，苏格兰的一个群岛。那当然呢，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点意犹未尽，没有说完。那么今天我们再次请到了默默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欢迎。 Hello， 道道，大家好，我是默默，又见面了哈。 又见面啦。 对，就感觉在周三的时候跟大家说了很多，但是你知道我这趟的这个叫奥克尼群岛之行。 对，奥克尼群岛。 对，奥克尼群岛之行啊，就觉得哎呀，真的有特别多的东西想跟咱们北京的听众分享。 是吧？因为这个地方咱们之前也说那个去的人很少，而且你就在那待了三天。 三天的，因为我是年假去，然后三天的时间。我觉得感受了很多，然后你看咱们周三主要说的是自然风光啊，包括一些当地的一些吃的东西。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群岛，虽然说它只有几千人，但是有太多的东西值得这个旅游者去体验了。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跟大家讲一讲说一说呢，大家不妨下一站旅游目的地也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可以啊，我觉得就是那天咱们说完之后，我觉得已经是有好多人心动了，你知道吗？ 对对，就是如果说到这个奥克尼群岛，你看我之前我说的是可能侧重是它的这个自然风光，它的历史文化遗产。 对， 那其实在这个岛上有非常多的这种物质文化的遗产。那比方说我在后半程的时候，我去了当地的一个威士忌的一个酒厂。其实我平常 苏格兰的威士忌还是很好的。 你知道啊？ 对， 所以其实你看，都说苏格兰高地的这个威士忌是很有名。 对呀、 那因为我平常是不喝酒，后来我奥克尼群岛当地的朋友就说，你到这个岛了，你一定要到这个酒庄去感受一下。后来我就去了。那这个酒庄的名字我记得叫高原骑士酒庄，它叫 Highland Park。对，这个酒庄呢，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到了那儿以后呢，它会有这个酒庄的人接待。大家知道，就是酿造这个威士忌，基本上每年比较火的时候，就是酿造期呢是在秋季。因为要这个大麦去收了以后，然后才能酿。那夏天呢，恰好是它的一个算是一个淡季。那淡季的时候，它做什么呢？它就把它的所有的厂房打开，然后供这些 可供参观是吗？ 对，就是你可以去了解到说这个威士忌的酿造的这个过程，或者说为什么这个酒，就大家知道这个威士忌有贵的，可能一瓶得我听他们说，他们当地的最贵的一瓶酒可能得 十几万镑，可能合人民币要 十几万镑， 上要合人民币要上百万了。 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样的酒？ 对，然后它平常的中间价，比如像12年、13年的威士忌，就是一般的人喝还可以了。刚刚我说这最贵，这可能是40年、50年的威士忌。 我的天哪，这也太贵了！ 哎， 那是在是出在这个酒厂吗？还是 对，就出在这个酒厂 是吗？ 而且这个酒厂就是我去这个酒厂，它是1798年就诞生了，而它等于到现在已经有超过。快300年2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它是苏格兰最老的这个最古老的酒厂，而且也是据说是世界最北边的这个酒厂，这种蒸馏厂酒厂，所以我觉得这个酒厂还值得去看。然后后来我就听他的这个导游就说，其实酿造这个威士忌或者说这威士忌好不好啊，有这么三点，一点呢就比如说这个小麦，也就是它的原材料很重要。第二呢就是水，水质要好，还有一点我就特别奇怪，就是这个木桶，就装这个威士忌这木桶也得好。那为什么这个岛这个威士忌他又说好？我不是给人做广告啊，我真的是就是怎么听着 你是尝过的是吧？ 我真的是尝过，就是一方面呢就是他告诉我他，你知道这个欧洲的这个人工特别贵，但他们现在依然保留的是人去翻这个小麦，因为他在小麦烘焙的过程中，他要保证每一个多小时要翻一次面，保证这个小麦受热均匀。 是的， 就是他要保证的是纯这种人工去翻制，对，他的无形中就是这种成本就增加了很多。 哦， 第二呢就是在蒸这个就是蒸馏这个小麦的时候，发酵的时候呢，一般的原材料可能都是用木柴，现在可能有现代化，是不是用天然气我不知道啊，但是这个岛依然用的是他们岛上的这种叫沉积盐泥。 哇，沉积盐泥， 也就是 有那种盐的， 对，就它其实它是像土， 对， 这个土它里边有丰富的什么鸟粪啊，或者一些木头的沉积， 哇，非常多的自然养料。 对，它这样烘焙以后，这个小麦它会有一种特殊的味道，特殊的香味儿。 好多那次就是也有人来分享过，也有嘉宾嘛分享那个苏格兰的whisky，他就说有一种是泥煤味儿的。 对， 泥煤味儿，我估计就是这样的一种。 对，就这个叫泥表层泥煤嘛，就它这个泥煤都是经过上千年的这种沉积所形成的，所以它的这个烘焙的这个原材料就很好。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气温，你知道我八月份去，我上期节目也说了，就是 八月份去的时候 我还要穿棉衣，就很 冷，自然是很冷的。 对，所以它的这种低温就保证了这个威士忌的这种有更恒温的这种环境去酿制它，就是它也没有特别热，但又不会说特别冷，就全年的这个气温会比较均衡。那还有一点就是我刚说这个我也特别奇怪，他又说其实威士忌酿造完了以后你要放在这个桶里面去沉淀，比如说14年，它真的是放在桶里面14年以后才可以卖。 我的天哪，它不会坏吗？ 所以 我在想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就很神奇啊，就这个， 所以他要求木桶质量好。 而且他木桶他特别讲究，我记得他说他只选两个地儿的，一个就是欧洲西班牙的木桶，一个是美国的木桶，都是橡木啊。而这两个地儿的木桶，他说真的就是放在里面，比如这个酒是同样的原材料酒，放在这个桶里面14年以后，这个两个桶里面酒的味儿都不一样，其实它更多是吸收了橡木的香味儿。那因此说，就是它这么几点都做到了以后呢，然后你再去喝这个威士忌，感觉就真的是不一样。然后他们特地是就是参观完了以后会拿一个十几年威士忌，会给一个杯底让你尝尝。而且还有一个细节我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看电影里边很多的外国人或者说一些人喝威士忌会放一个大冰球子， 对 倒一点威士忌。哎，但是苏格兰人说，当地人说他们最正宗的喝法 是不加冰的吗？ 一定不加冰。 哦，是吗？ 一定要就是威士忌，你就要喝那本来的味儿。 对， 如果你实在是觉得有点太浓，他说最多加2滴水，就是他们先让我们， 那他们还是浓缩型的， 反正就喝起来那感觉就是他，比如第一杯给每人倒了一杯，让你喝一口，然后你要觉得这个很烈，因为我是不喝酒。然后 你当时尝完怎么样那个？ 反正不辣。然后呢，确实有一股，有人说是有蜂蜜的香味，有的人说是有花香，反正就那感觉很难用这个声音去形容。然后呢，他滴了2滴水以后喝完，确实稍微稀释一点，那味道又不一样。对，所以就我觉得，哎，之前说这个世界上几大这个威士忌的产区苏格兰是一个，那我觉得到这个岛去体验一下这种最北端最古老的酿酒厂酿出来的酒是什么样，我觉得挺好。 对，这是苏格兰的一个奥克尼群岛哈、啊。 奥克尼群岛上的这个酒厂叫高原骑士。 高原骑士。 对。 那这次你就主要就去了这么一个酒厂去参观吗？ 说到这个酒的话，其实我还去对比啊、嗯，就是说这个欧洲人爱喝酒，比如咱们知道比利时人有上千种啤酒， 嗯， 德国人也是爱喝啤酒， 对。 这个苏格兰人一方面呢，威士忌是一种，就是可能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因为一瓶、威士忌可能便宜的也要几百块英镑吧，我估计可能上千块、 嗯。 那我还去体验了一种酒叫杜松子酒， 哎，杜松子酒好像还挺出名的， 年轻人特别喜欢 啊、哦。 它的英文叫 gin， 就 G-I-N 哦， 对 ，gin bar 就是 B-A-R gin bar， 就是它当地在奥克尼的这个市中心那有一个，所以这种对比嘛、 嗯。 我其实本来不喝酒，但是当地人就跟我说，因为他们当地人特爱喝酒，说你一定要感受一下我们岛上，一方面是这种有历史感觉的是 whisky， 嗯， 年轻人喜欢的叫 gin， 叫杜松子酒、 嗯。 后来我特地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杜松子酒的主要的原材料是当归。 哦、 所以当归是一味中药，他们就说其实这个gin这个酒、就是、 那他们是怎么来的这个中药 就当地种、 啊、他们也能种出来是吗？ 对，他们当地种当归、 哎、这应该从中国出口一点不用种了 所以就是这个gin这个酒，它就是通过这种高温蒸馏萃取，它不需要放在木桶里面要存放，它基本上就是实时就可以产、 嗯、 所以它这个酒的、 嗯、 我的理解啊，后来我也就是有幸去它这金包，哎，我说他们就是前店后厂，我说我能不能上后边看看去，他说没问题，你去后边看一下、 嗯、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明快的车间、 嗯、 然后通过这种蒸馏的技术把这个gin 就这个杜松子酒给它蒸馏出来，而且这个我也特别要提，就是、 嗯、 这个酒呢，就是当就真的是当地的一个特别好的牌子。然后那个正好我去的时候，他们的那个老板， 嗯、 这个店的老板可能也是个80后啊，叫 Steve，、 嗯、 叫 Stephen， 然后也是特别好客。 嗯， 然后他看我的面孔，哎，说你是不是亚洲来的呀？我说对，我说中国，哎，就特别，因为他。本身 好像很少有中国人去到那儿， 对，因为我也上期节目也说，其实我就没见到亚洲，甚至是亚洲面孔都没有见到，对，所以他就，但是他同时他又说，哦，他说我在跟中国在尝试做贸易，哎呦，他就觉得特别亲切，然后他还请我去尝这个杜松子酒的感觉。他首先他是就是没有什么颜色，就是透明的，就是水， 什么味儿呢？它主要原料还是 就是当归酿出，它也是会很醇香的那种感觉， 会不会有一种中药味儿？ 好像还好哎 啊，是吗？ 嗯， 哦、 就是 因为 你说 啊，对，我就突然间想到那个甘草糖，你知道吗？甘草味的糖 没有那么怪 啊、那还好，那还好。 对，它更多是酒，而且喝这个杜松子酒，它比较有流行的喝法就是加那个苏打水 哦， 气泡苏打水，然后再如果你要觉得它不是够刺，你可以再加一点冰，加气泡苏打水，再泡一片柠檬。 哟、 哎，所以这种感觉就是更像我，有点像我们喝那个。鸡尾酒的感觉 哦， 对，所以这个酒我觉得可能就更一方面它的价格呀，就是没有那么高， 价格比那个 便宜多了， 真的要便宜多了。 一瓶比较大的，比如一升750毫升这样的大瓶呢，可能是大概、我记得30-40磅，就300-400人民币。 哦， 小瓶呢可能10几磅，100多人民币。 哦，那真是这个价格差的有点多。 真的，它真的是两种酒、但不是说这个杜松子酒不好。它其实威士忌可能喝的是一种身份，或者喝的是一种年代感。 嗯， 那杜松子酒可能更多的是在一些年轻人喜欢去的 pub 或者是 bar 里面去喝，就是大家是社交类的， 嗯、 你没必要去一个杯底喝半个小时。杜松子酒首先它度数，我记得它是有三个度数，比较低的可能20-30度，中间度数30多度，高度数40来度，你再加上这个苏打水，再加上柠檬片，其实 一稀释其实也没多少。 对，其实更多的是喝的是一种氛围和一种感觉，而且这个酒我也说它的主要原料是当归，其实据说这个酒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坏处的，没有什么害处，所以其实、喝点年轻人。像到的这种00后的年轻人， 是的，是的， 对，喝这种酒，我觉得就挺合适的。 哎，是的，这是刚才跟我们分享了两种酒啊，这也算是苏格兰文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没错， 对， 嗯， 那除了这个酒和酒厂之外、那剩下的行程还包含哪些部分呢？ 对，其实你看我上期节目，我更多的是碎片化的介绍的是它的自然风光， 对， 比如它的这个就是真的是像刀削一样的悬崖，那一边呢就是深不见底的海，深蓝色的海， 嗯， 而悬崖的这边呢就是绿色的草地，所以其实我上期 这个自然风光简直无敌了。 对，我也提到就是其实奥克尼群岛的颜色就是蓝色和绿色组成，蓝色的海，蓝色的天空，绿色的草地。那其实我觉得在当地我还有 比较深的印象就是它的吃，就它的饮食，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西方国家欧洲是不是没什么可吃？其实我觉得到了，但不是这样的， 不是吗？ 真的不是这样，就是我会觉得它每一个地方啊，就所以这次我有当地朋友带着，叫 Dave 这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带着我们去逛，就我会觉得他会带你去到当地人特别想去吃的一些地方，就是可能不是游客餐，就是自己去体验。比如说他就意外的开车带我们，我就问他中午饭哪吃，他说你去了你就知道了，还卖了个关子哈。 啊， 到了以后其实外观看是一个教堂，后来去了我才知道呢，这个地方呢叫它叫 The Kirk Cafe， 就是它是一个你知道教堂英文叫 church， 但是苏格兰话苏格兰语的 church 的就教堂不叫 church， 叫 Kirk。 Kirk 对、 哦、 K-I-R-K 就是那个、 哦、 对 K-I-R-K Kirk、哦、对他们叫 Kirk Kirk 其实就是 Church、 哦、 可能是有点这个苏格兰的英式发音， 对对对 对，那这个餐厅就叫 The Kirk Cafe、 哦、 其实叫教堂咖啡馆， 就听起来像一个咖啡馆，好像都是简餐。 哎，它其实它的简餐里面也挺有意思，就是首先我觉得更有意思就是它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老的教堂，改了一个咖啡厅或者一个餐吧，而同时呢，这个咖啡厅它还是一个艺术品的一个，你可以去买艺术品啊，可以 是吗？我最喜欢这种咖啡厅了。 哎呦，特别有感觉，而且 是吗？ 最神这次也特别神奇，就是这个 Kirk 就是这个咖啡厅或者这个艺术品的这个售卖中心的这个老板呢，叫Sheila Flit， 这个 Sheila 女士呢。据说啊，我也听说，就是你知道这个岛其实几千人的岛，没有出过什么特别的名人，哎，但这个 Sheila 女士呢，就她，居然是被封爵的，就是你知道，就在欧洲嘛，在英国，就是比如公侯伯子男，就是你要有爵士爵位的话，其实证明了你一种身份， 是的，就是贵族的象征嘛， 对，你一定也是为这个社会或者说在当地是做出过比较杰出的贡献的，哎，这个女士，然后正好她呢。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家，他就是做珠宝设计的，同时他说如果单纯做一个珠宝的这么一个设计坊或者一个工作坊有点单调，然后他呢就说那我就再做一个餐吧，这样大家也可以来看看珠宝，也可以吃吃饭，而且据说是这个本来这个教堂啊因为年久失修，可能都要关了，那后来这个希腊女士就人特别的善良，因为从小也是在那边比如祷告啊或者是做这样的事情，那他就说那我就把这个教堂我给包下来，然后我进行一个装修，它很现代的风格。先进去后呢，一半呢都是他设计的珠宝，另一半呢就是餐吧。所以 这个教堂大吗？ 并不大，可能有个我觉得有个三四百平米，一半一半150平米作为展示，那大概有那么十张桌子这种作为一个餐。 我的天哪，在教堂里面开一个咖啡馆，我觉得 特别有感觉， 真的是挺有感觉的。因为那个教堂，无论是它的那个彩绘玻璃窗啊，还是尖顶，还是那些壁画，我觉得都是真的。哎，反正我个人是特别喜欢教堂。 就你可以去想象那个画面，就是它首先它一定保留了这个教堂传统，就可能几百年的这种彩绘的玻璃，它这种。旧的东西它有保留，但是同时呢，它又比如有一些地方，它又用这种大飘窗、现代的元素去装、 给它改良了一下， 对，装饰点缀。那这种感觉就有这种就是历史与现代的融合的感觉。而且这个 Sheila 就是他，做的这个珠宝手，就是当地呢，他是其实他做的是琉璃，就是他能 琉璃 拿金属和琉璃进行一个结合，比如金属我可以提前我磨出一个槽，然后我往里面，你知道琉璃是怎么做的吗？ 不知道， 哎，我可以给你普及一下。 对，这个琉璃跟玻璃还不一样。 其实怎么讲啊，就是它这个小工作坊呢，也是就是前边去售卖，你要有感兴趣，比如无论是手镯、耳环啊、挂件，你都可以去买。 后边就是工厂。 哎， 这不就是工厂店吗？ 就觉得这感觉， 就工厂店啊。 而且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说，他给所有的这个，我就跟他们店员聊，后来谁了，他也是。就我觉得就国外的这些企业或者这些小的 workshop， 就他没有老板和员工之分，他也因为这就是他工作的地方，他也会经常在这儿逛，然后他看到一个亚洲面孔或者说一个这种面孔，他也会很友好的过来跟你聊天，然后呢他就说哎那我他就看我在看那些东西，然后他说那我邀请你到我的这后面的工作室去看看吧，我说可以吗，他说当然可以了，他说我们这儿本身如果有人来买东西，你可以提出要求说我想看看，因为它一般卖的是全加工好的，但是如果你真的需要有一些定制化的服务，你可以去跟他提，比如最后一个工序，你可以去看你的这个首饰、你的珠宝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就去后边去看，其实它琉璃，所谓的琉璃，我还试了一下，它是把那个二氧化硅那种玻璃结晶，给它研磨成很碎的像沙粒儿一样的粉末，然后你给它拿一个小，它还不是用牙签，它是用那种 鸟的羽毛， 嗯， 做成有点像羽毛笔的感觉，蘸、嗯、蘸一点那个琉璃，让那个碎的碎屑有点水，就有点潮湿的， 哦、 给它放到这个你需要去注色的这个区域。 哦， 注弄完以后，等于它是流体，就是流动状的液体状，然后给它放到一个小的高温的一个，有点像烤箱， 嗯， 在800度的高温，大概烤至40秒钟到1分钟，然后这个东西就凝固了， 嗯、 然后这个琉璃着色就着上了。 那它那个琉璃粉，它是不同颜色吗？ 不同颜色，它可能是源自不同的二氧化硅的，比如说里边就这种东西，它可能是矿物质， 啊、 哦，有的矿物质可能散发的是红色，有的散发的是蓝色。 哇，那这个要是能备齐这么多种颜色，也是挺难找的。 我估计是，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好玩，就很细致。他们当、 嗯、 也是当地的一些艺术学校的学生啊，或者当然也有跟了他很久的这种工艺手艺人嘛， 嗯， 来做。而且他我觉得最神奇的就是，我上一节目也说，他们当地有这种5000年历史的这种石柱，叫 standing stone、 嗯。 就是一个很神奇，在伦敦也有，就是你会很神奇，说5000年前怎么会有这么2-3层高的石头耸立在那儿，而且它会跟这个天象是有关的。它呢就会去取材于，就是它的灵感就创作灵感就来源于他们岛上的这些石柱，比如做一个那种挂坠，那比如说它会根据波浪的形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手镯。 嗯， 所以其实它所有的设计的东西啊，首先它用的东西并不是很名贵的，比如说什么稀释的钻石啊、黄金等等， 嗯， 它可能都是简单的金属加上琉璃，然后通过更多是一种设计感。 对， 而且它卖的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很贵，可能便宜的几十欧，贵点的 几十欧， 对，大概几十磅，大概比如300-400人民币， 嗯， 贵一点的可能上1000人民币，这样你可以买一个这样的首饰，而且你可以看到它、嗯、你可以去定制。 就其实还好，因为毕竟它还是一个品牌和珠宝设计师嘛。 对 对，而且你还能参观，是不是？哎，那是不是买了这个东西就可以免费参观？ 其实我觉得特别有、嗯、就算你不买，你说我想去后边看看、 哦、 我觉得根本一定会让你去的。 哦， 所以基本上你看，我中午吃饭就到那儿、 嗯、 他就本来说我就哦，这是个餐厅，它是、嗯、传统的西餐班嘛，那比如说有、 嗯、 当地有名的一些海鲜鱼，比如说有这个餐前面包，比如说有牛排、 哦、 有饭后餐后甜点，其实这东西没有太多的区别。 对， 包括英国人很注重喝下午茶，他、 嗯、 有下午茶的提供，但同时呢，他也是一个，你看现在北京也有很多那种餐厅餐吧，它更多的比如有那种什么有很多鲜花的布置， 嗯， 有那种工业风的， 嗯， 然后有种科技风的， 是。 那他这呢就是将艺术设计和餐美食包括下午茶进行一个巧妙的融合。 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女孩心中的一个梦想。我觉得 对，就是你吃饭、 嗯、 你不简简单单是在那儿吃饭。 对，就是现在也是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吃饭可能是只是占你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 对， 剩下很大的空间都是留给你其他的一些功能，你要么就是用它来拍照、 嗯、 要么就是用它来卖一些其他的东西、嗯、要么就是把它安上各种书架呀，打造成一个书屋，现在都是这种结合的会比较好。 对，所以其实到了这个地方以后，你会觉得心很静，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教堂、 嗯、 然后同时它有很多的艺术品，然后还有美食，就这种感觉。我就觉得这个， 那人会不会很多呢？ 反而不，你想那个岛拢共才几千人， 哦， 就这么一个群岛才几千人，然后在它这个Sheila 的这个The Kirk Cafe 呢，就在它的叫 Kirkwall， 就是它的首、 嗯、 算是这个群岛的首府， 嗯， 一个开车也要开10-20分钟的一个地方，它都因为它很分散，它没有一个特别中心区域、 嗯、 其实反而人、 哦、 我觉得还好，不会排队，不会像北京是要等位， 嗯，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大家有机会去的话，我觉得这个 Kirk Cafe 真的是一站值得向大家推荐的。 好、 嗯、 Kirk Cafe 哈、嗯、这个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特别、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嗯、 教堂咖啡馆里面还有这个非常美丽的琉璃制品。 对， 好，那么咱们上半段真的是分享了很多哈， 嗯， 就是又是我们的这个咖啡馆，然后又是酒厂，还有各种各样都是跟吃啊还有这些文化当地的一些特色有关系、 嗯、 那么下半段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在等着你们，千万不要走开。今天我们的嘉宾就是 默默 已经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是一个资深的旅行爱好者，旅游达人、 嗯、是。 对，那咱们就一段广告和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再次欢迎我们的嘉宾旅行达人默默。 Hello 大家好，我是默默。 Hey, 那么刚才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一期节目依然非常的精彩。我没想到就这样一个奥克尼群岛可以有这么多的玩法。 我之前我也没想到。 对，而且你只待了三天，我本来想说三天的行程也就那么，就好像也就是很常规的一个行程在这个岛上。没想到它还真的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那些海岛啊什么的。 对，它绝对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度假岛。 对，而且我感觉好像是大西洋沿岸的这些岛屿都是比较险峻的。 对，它真的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啊，地理地貌的原因，可能它这个风景，你觉得真的好的风景一定要在险处。 对，越难到达的地方就有越独到的风景。 没错。 好，那么我们就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苏格兰的奥克尼群岛。好，那么上半段我们是说到这个 The Kirk Bay 啊，对，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要说说它的什么，还有什么可以值得跟我们分享。 真的好玩的东西太多了，就我一看，哎呀，时间还有半期，就我得真的是尽快的跟大家去分享。 优中选优， 对，一定要优中选优。就这个岛上，其实它有一些人文的东西也不错。就我刚才也突然想起来，就是我吃完中午饭，我们去看了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应该是当地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了，就是可能算是当地岛上的居民的一个精神的指引。这个 最重要的一个教堂呗。 没错，它叫 St. Magnus，我马格尼斯还是叫就怎么翻译啊？这个如果要是大家从网上看攻略，任何一个关于奥克尼群岛都一定会提到这个教堂。 哦， 就这个岛的，甚至是有点像这个岛的守护神似的那种感觉。 明白。 对，那其实他是一个真人，就我们可能有些教堂或者有一些是神话和真实结合，我们也无从去判断。那这个呢，真的据说是可能在这个岛上之前有这个 Magnus 的家族，然后有这么兄弟俩。那其中呢，这个弟弟呢特别善良，他呢就是家里面挺有钱，然后同时呢他也是愿意帮助岛上很其他的居民岛民。 就建了这么个教堂吗？ 不是，所以就是他呢就愿意去帮助居民岛民。那他的哥哥呢就有点邪恶，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弟弟骗到一个主岛以外的一个离岛，好像就给他杀害了。对，杀害以后呢，然后就告诉在岛上的人说，其实是找不着了。其实这么以后呢，这些岛民都是特别的缅怀 St. Magnus，然后呢就是自发的为他建造了这样的一座教堂。后来就在这个离岛上面发现了他的尸体，然后据说他的这个尸体这个遗骸啊遗骨好像也是放在这个教堂里面。而这个教堂呢，它的外观呢是红色，它砖的首先都是砖的结构，都是红色和黄色。那据说好像完全取材于当地的这个石岩，就他们当地的石头岩石， 发出的 岩石是有颜色的是吗？ 对，有可能是里边有矿物质，所以它有红和黄，所以你会从远处看到，在这个比如说在日出或者日落的时候，这个教堂会非常的好看。 嗯， 所以其实这个教堂，而且这个教堂也是可以去，一般的教堂你可能只能在大堂里面参观。 对， 而这个教堂你是可以去预约去爬到教堂的顶，就钟楼的顶端去，整个去俯视整个的奥克尼群岛的这个 Kirkwall 的这个城市的风景、 啊、 海岸和山地的感觉。 是的，我曾经爬过一个教堂的顶端、 哦、真的 那个钟楼、 啊、哈， 哇，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钟楼顶端那个风是特别大，但是你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全貌， 尤其在当你耳畔这个钟声、 嗯、 比如每十五分钟响起的时候、 嗯、 那种感觉，你就会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一种放空的状态。 是的是的，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要是能爬到顶端的时候，还是可以去爬一爬， 其实 虽然有点累， 特别，你知道那楼梯特别窄，而且特别陡， 嗯， 对， 而且有的是这样绕圈上去的， 我那就是得绕圈上，不知道绕多少圈、嗯，但是这种体验啊，就是可能我们要去寻找和我们中国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嘛， 是的， 那这个教堂 St. Magnus 这个教堂是不可不看的， 嗯，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所以你知道，如果有当地的向导或者当地的朋友啊带你玩、 嗯， 他就会给你很多不一样的信息，因为我相信大家去玩一定不简简单单满足要看，比如 top ten 的什么旅游景点。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今天包括周三啊、 嗯、 这两期节目，默默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他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体验。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需要开发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对，就比如说去完这教堂，哎、 嗯， 他就问我，他说你愿意不愿意去？他就说我们这当地有一杂货铺。 嗯、 哦，挺有意思的，你愿意不愿意去看看？ 好呀，好呀， 对呀、啊，我一定，就真的是我觉得，哎，我感兴趣啊， 是啊。 后来就离这个教堂大概往上走，就 uptown 的方向，大概开车或者步行五分钟左右。如果大家去，也可以去往 步行五分钟就到了。 对，它那个岛其实也不是很大，就是离这个，因为教堂是在它的这个首府 Kirkwall 的科尔沃尔的中心嘛， 嗯， 一定在市中心。 嗯， 然后这个。杂货店也是在市中心，从这教堂往北走、 嗯、 我觉得应该是北，就是大概走五分钟路程就到了这么一个杂货店呢，叫 William Shara、 嗯、 是 Shara 家族的开的。后来我听我的朋友说，其实他们岛上好像大家都是朋友，因为你想、 哦、人本来就少， 一个岛几千人，然后你每次你买东西可能你固定也就去那几个地儿， 对， 然后几代人可能都熟。 对， 那这个我觉得最不容易就是他这个 Shara 家族的这个店呢，首先他现在应该是第三代还是第四代继承人了， 嗯， 那他可能明明有机会去做别的事情，但他就说其实这个杂货店更像是他们传下来的一种精神的传承。 哦， 其实现在你看杂货店可能它不如超市的东西便宜，或者它的现代化程度 也没那么全， 哎，但是当地人就愿意去这儿买东西，比如说 他是有感情的，我觉得 感情因素很重要、 嗯、 然后他卖的一些东西可能也是不是那种非常量产东西，就是比如说你看为什么它叫杂货店，就比如它里面甚至卖种子， 嗯， 卖小麦，还卖猎枪，对， 哇天哪， 它有这个猎枪准收证、 嗯、 然后我就看到里面比如那个它的洗发水和沐浴露这东西是可以打的，就是你可以带着瓶子、 哦、 环保的角度你可以去打、 哦、 对，就是就有点像散腰的事，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打酱油， 我知道了，对 对，然后它里面比如咖啡豆它也是现磨的咖啡啊，就是它、 嗯， 每个东西，包括他就我觉得当地他这个店里最有就是煤油灯，你知道煤油灯现在我们中国很、 嗯、你都很少能找得到了， 对，但比如说他们的一些渔民出海或者说他们一些人可能需要用、 哦、 他连煤油灯的灯罩就这个东西他做出那个形式只能给煤油灯配上， 嗯， 他这个东西他也卖，我问他，哎，我说你这东西能挣多少钱，而且我看到什么都已经落灰甚至有蜘蛛网了，他说这个东西我卖他不是为了挣钱，而是真的我知道，因为你知道这个岛上生活节奏是很慢的， 嗯， 它还是有区别于像苏格兰的首府，比如像这个爱丁堡、 嗯、 或者像伦敦，英国首府伦敦这样，就是它还是有区别，就它岛上还是保留了一些原生态的东西，所以他说我卖这个东西不是说一方面一定要挣钱、 嗯、 我真的是觉得可能有居民会需要它，就这个我当时也是见到了他的那个这个算是 Sharon 嘛，就算是这个杂货铺的第三还是第四代继承人， 嗯， 他就打扮的也很普通，穿个胶鞋、 嗯、 穿个工装在那儿去，而且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现在这个算是这个少帮主，就是这个年轻的 Sharon 是这个杂货铺的老板、 嗯、 同时也是他的工人，然后他的爸爸老 Sharon 现在给他打工， 哦，他爸还给他打工 就是我们上到顶楼去看他这个就是机器去弄这个麦子脱皮儿，就是把那皮儿脱到那个一个人、 哦、 后来 Dave 就跟我说这个是那个 Sharon 的爸爸，我说啊，我是一个老板的爸爸吗？他说对呀、啊，他说我是他来打工了。他说对，他说真的是， 这是他一辈子的事情，然后他在家待着也没事儿，他不妨去，他也想做点什么事儿，而且在这还能跟人交流交流。 对， 所以这种感觉，就到里面买东西的这些人可能都是他们的街坊，然后来了还能聊两句，然后今天天怎么样啊，最近怎么样啊，你爸妈，哎，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种感觉好像在，尤其是在越大的城市越难找到， 越淡了。 对，真的是越淡了。而且这样一个杂货铺好像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就是它卖的东西也很杂， 对， 什么都有，但是呢就是人情味会很重。 对，所以就是这种感觉，我可能就只是进去逛了一圈嘛，然后聊了聊天，然后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些，他也是看到有中国来的游客呀，很惊喜，哎，他说你怎么会来我们杂货铺，后来也是我的那个好朋友 Dave 就说带他来，然后就跟我们很自然的聊了几句天。所以你知道这种旅行的经历是我们跟团旅行所体会不到的。 对， 而 因为你想这个杂货铺它不可能作为一个景点， 一定不会。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这种就是自己去开发的路线， 是， 然后有一种随性的去旅行。我觉得就是旅行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对，像当地人一样，他们吃什么，几点起床，然后呢是每天都是什么样的节奏，我觉得你可能跟着他们的脚步，你才会体会到跟日常或者说我们平常那种旅行不一样的感受。 对，没错。所以其实就这种不经意的一个小的地方的这种体会，我觉得是对我每次的旅行，无论是工作目的或者是这种游玩目的，是最深刻的。 对，就非常的随性。 就走，说到哪儿就走到哪儿。然后后来去完这个杂货铺，然后那个 Dev， 因为我记得我当天晚上的船就回到这个主岛，就回到阿伯丁了嘛。然后呢，他说你还想去看什么？我说我想再看看自然风光。 对， 比如说我后来又去了一个叫 Marwick Head。这个地方也是当地的一个很知名的一个，其实它也是高山草甸和这个悬崖组成的这么一个险滩自然保护区， 好美呀！ 然后同时它在这个岛，在这个最山的这个顶端那会有这样一个纪念塔，就是其实可能是二战时候的纪念塔。然后同时它也是，他们说其实也是当地渔民的一个，比如他真的出海打鱼，他看到这个灯塔或者这个纪念塔就知道它的位置在哪儿。那比如说我们在开车往回走的时候，Dave 跟我讲说，比如他让我看，你看远处有一个离岛，就那个岛呢，离他的岛有点距，它是一个潮汐岛。当落潮的时候，你就有路可以走到那个岛；当涨潮的时候，你就回不来。所以你要去参观，可能有几个小时。而据说那个岛呢，就是维京人，因为它在北大西洋嘛，大家知道之前非常火的冰岛是维京人的后裔。那其实苏格兰的这个奥克尼群岛，很多人也是维京人的后裔。他说这个岛恰恰是维京人登陆的一个点。对，它也有一些历史文化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岛上的旅行，就是你不经意间去寻找到一个地方。当然了，其实一步一景，我们在大城市生活这么久，看的是钢筋混凝土的建筑，而你到那儿满眼都是绿色，是海水，那种感觉 太养眼了， 真的特别特别舒服。然后又确实没什么人。 对，我觉得就是这两期节目过后啊，就是每次默默说一个景点的时候，我就脑海当中就浮现那样的一个画面。我觉得像奥克尼群岛，首先它人少， 对， 然后它肯定不会像，也不会像欧洲其他的一些城市 完全不同， 对，那么热闹啊，那么繁华，或者说那么的漂亮，但是它的景色是属于那种大景。 对， 然后呢也会有一些酒庄，也会有一些庄园。那这些景点都离得远吗？就好到达吗？ 说实话，就是如果在这个岛上旅行，我个人更建议是租车。 对，就是如果没有当地的朋友带着，那我们要说自己去，那怎么办？ 首先它岛上的这个信号非常好，就是比如说做做攻略，或者大家也可以就是问我嘛，就是我可以给大家几个点，就是你去搜关键词岛上信号好，你就可以去用谷歌地图，然后去导航，然后岛上车很少，而且这个岛没有红绿灯。一个红绿灯没有，因为真的车少，大家很守秩序，所以有开玩笑说就好像是他们另外的一个岛，就是会，因为小孩如果从小在没有红绿灯的岛上长大，他到大城市他不会看红绿灯，好像为了教育这些小孩还设计特地建了这么一个红绿灯，就告诉大家，哦，红绿灯应该是红灯停，绿灯行，就所以是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岛。对， 那租车就很爽啊。 对，租车开起来，而且很多都是单行，就大家也会很友好。比如真的你看有灰车，它有这个就叫躲车点，你可以先把车开到这么一个弯儿里面，然后那个车过来完再过去。就是我认为在 大家都很友善， 很友善，而且在这个岛上我觉得自驾真的是没问题。它也有公共交通，但是因为这个岛它就自驾非常发达，而且也不是很贵。就租车我觉得我没有租，因为我这朋友带，但是我觉得肯定不会很贵。欧洲 那一般如果要是租车的话，是在直接在那个 岛上就可以租， 岛上就可以哈。 对， 那太方便了。 对，然后同时他们有的就比如说从苏格兰本岛去的人，因为我坐船去我也提了，他那个船就是滚装船，上面住人，你可以把车开到这个船上，你可以，如果你要在当地有车， 你就可以从本岛开车去这个岛上去玩，然后在当地住也没问题。 挺爽的，对，看来这个交通大家不用担心、啊、 完全不用担心， 还是非常方便的。哎，有没有骑行？ 哎，骑自行车也行、但是因为它这个岛也是有高高低低嘛，所以 有点累， 我个人觉得会比较辛苦、我不是很建议骑行。哎，但说到这骑车，就是我也特地在它那个海边体验了一下，就所以这个岛上就是你也可以在它海边， 海边有公路吗？ 有公路、有公路，你可以租个自行车，骑骑车，骑车在你知道一边是这种田园风光，一边是海滩海水，骑车，还有就是可以玩滑板，特地找到一个他们当地的滑板公园，我就看当地有这年轻人在那玩滑板，然后我说我也寄养，当我玩的不怎么样，我也去体验了一下，对，就是真的是 还是很爽的， 在这个岛上你可以看自然风光，可以去品尝美食，可以去找一些新鲜的东西，可以去运动，可以去享受，所以这个奥克尼群岛的这次的三天之行，三晚之行，三晚四天之行，真的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印象。 当然，当然。 对，就是听默默的分享，都觉得哇，这一趟行程非常惬意，就一点都不会觉得赶。 不会。 对，而且你就是，我就发现，一旦出了大城市，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你会觉得时间变得很漫长。你就有悠长的假期， 然后又很享受， 慢慢品味，对，很享受。就是无论你是攀上一个高地，还是说去参观一个教堂，还是就是走在这样的滨海公路上，我都觉得哇，简直了！再配上那样的大景，八月份那边的气温还是有点凉的。 我跟你说，就是我这次的失误就在于说，我只带了一件那种皮肤风衣，然后到那岛上，不但皮肤风衣不行，我 还这都不行吗？ 完全不行。我穿了一个那种简单的帽衫，后来又管那个朋友借了一件棉服。 这么冷啊， 它风特别大 哦， 但是后来它热的时候， 大西洋的海风， 哎呦，真的很舒服、所以就跟我后来回到伦敦，就因为今年伦敦挺热的，伦敦就30多度，就得穿短裤短袖， 对， 而那个岛就真的，所以就它也没有空调，完全不用空调，晚上睡觉我连窗户都不开，因为确实凉。 对，那个岛应该是很冷，我觉得八月份这个能有这样的一个穿着， 对 啊， 所以就 太冷了， 很舒服。再加上它有风吹嘛，北大西洋海风一吹，就真的感觉，但是很爽啊，不刺骨。我估计冬天去可能就会有点辛苦，但是夏天真的是一个这个岛，而且据我当地朋友就说，就也是当地人，无论是苏格兰的朋友，还是英格兰，甚至北爱尔兰、威尔士的朋友，也会。如果真的有这种爱玩的人，懂行市的人，一定会选择去奥克尼去玩一趟的。 对，我觉得奥克尼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大家听完了之后会觉得，好，奥克尼下一站， 一定是下一站。 对，下一站就去，因为这次是从伦敦，然后直接转过去。 所以我说，对，我不也提了吗？就是我是从北京飞伦敦， 对， 伦敦转机飞的阿伯丁。我上期节目也介绍阿伯丁了，然后阿伯丁坐船去的，然后呢回来，我等于我就是三天以后也是坐船，晚上的船，然后。睡了一宿觉，早上到阿伯丁，然后我特地也给自己安排了这样两天伦敦，因为伦敦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去， 是吧？伦敦还是对呀、那不能只是作为一个转站的地方， 有点可惜。所以其实伦敦，说到这个伦敦，就是常规的景点，我相信肯定也有很多朋友会来节目说， 对， 比如说什么白金汉宫啊，比如说什么 泰晤士河呀、 大本钟啊、伦敦眼都会去啊，包括就伦敦我也 大英博物馆， 对。这些地方我真的也是走马观花都去了。我有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我这次的住，我这次特地选择住在了白金汉宫旁边的一个酒店。 哇，市中心的一个酒店、 对，很中心区，因为大家知道白金汉宫是英国的这个女皇住的这个地方、那住它旁边这个酒店呢， 会很贵吗？ 其实还好，大概一晚上人民币1000多块钱。 哎，那还 因为它地段确实好，而且这个酒店就是它真的是。我在网上查嘛，就是我之所以定它，就是它地段好，而且它呢是，保留了当地最传统的英式的那种感觉的建筑，而且它的那种服务，你知道英国的服务是很到位的， 对对对，非常的绅士， 对，所以就这个酒店叫 the Robin at Palace， 就是 at Palace，对，就像在宫殿旁边 the Robin， 对 ，R U B E N， 对，这酒店，比如你一去，它是那种很。古色古香的那种前台，然后很礼貌的英国绅士给你开门，然后用很纯正的英式的伦敦的发音，然后欢迎你来。 哇！ 然后他的房间不大，其实老实说在市中心一个8平米10平米的房间，但是它颜色，我发现英国人很喜欢用红色，或者很喜欢用鲜艳的颜色。 对， 就你看它米字旗上面也是红色嘛。 是的。 对，所以它的这个房间是那种我们看似有点夸张的红色。就是他会用保留了很英伦的那种感觉的装饰，然后同时他的这个餐厅，他有两个餐厅，一个是他的叫咖喱吧，就是他可能是吃咖喱类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是叫 English Jail， 就是传统的 traditional 的英式餐，那我也特地，其实 英国我们就想它不就是炸鱼和薯条吗？ 对呀、啊，好多人说就炸鱼和薯条， 哎、但 是薯条也分很多种。 太懂了。 对。 对，它有叫 triple fryer， 就是要三炸、就它这个薯条比如第一次炸是炸芯儿、第二次炸炸皮儿、第三次在什么勾，就我因为我不做饭，所以就是包括这个酒店也能体验到，包括它的鱼，我还因为我原来以为欧洲人吃鱼就是只中段呢，哎、这个酒店 是整条是吗？ 连头和脑袋都有，就给你就它是拿应该是拿铁板烤完以后就整条给你弄上了， 来你的咸鱼 就那种感觉。对，哎，但是我觉得就挺好玩的，就是其实英国人吃饭，我吃饭特别快，但是英式吃饭你就要不着急，要慢慢吃， 你就得慢点啊。 你到那儿先坐下来，他帮你把椅子弄好，给你铺好了这个餐巾，然后给你拿上菜单，说哦，他会给你讲我们今天有什么推荐菜，有什么例汤，就很英式那个发音什么的，然后你会感觉哇，三四个人围着你转，就这个酒店我就体验了，就哎，最后一晚的晚餐嘛。就是 还是很高级的那种感觉， 要拿出那个调调来。 是的， 然后你喝什么？ 然后上的是炸鱼薯条。 它不是炸，它是烤煎鱼。我 煎鱼了。 那天正好是它的一个特色，它是时令的鱼。对，应该是煎海鲈鱼。 海鲈鱼。 对，然后呢，配上一些沙拉呀什么的，然后餐后要了个甜点，就是这种体验。我觉得，我之前也说，在那天直播也说，其实有时候酒店餐的体验，绝对是值得去点。我们一方面我们可以在街上去找那种。不经意间的小店，但是其实每一个酒店它一方面是给游客提供的是一种住，就是我真的建议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啊，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你所住的这个酒店，你可以去看看它的餐吧，真的是值得去，它一定要有它的特色，而且你知道英国人也愿意选择去酒店吃饭。 就是即便你不住这个酒店，但是它的那个餐吧都是对外开放的，然后好多人也会去专门去预订这个酒店。 我在那儿的时候正好赶上，应该是我旁边那桌应该是伦敦当地的一些老人，就是他们的聚会，然后在另外那边还有因为还唱生日歌嘛，就是有一个老人，他的应该是三代给他的父亲过生日，然后他有驻唱的一些歌手，然后还给他唱那个 Happy Birthday 那个生日歌，就是你会在然后他的那种装修又是很老式但是很有韵味道的那种英式的装修，就是我觉得出国体验一方面是看自然风光， 对， 一方面看古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去体验当地人的生活状态。 是的，还是有人文的部分，就是我觉得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因为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他这个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才是这一趟旅程当中最容易给你留下记忆点的一个部分。 对，就我觉得就是自由行或者说不跟团旅行最大的好处在于你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跟当地人去交流。 是的，就完全自己随心，就哪怕说我迷路了发现了一个小馆，那也是好的， 就不经意间的发现其实真的比你我也会去做一些攻略，但我其实后来我反而我不会把攻略做那么细。 是的， 我刚开始我会按照时间点严格，比如说9点到10点去大英，10点到11点去白金汉宫，后来我会说我会大概设定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今天会在这个比如威斯敏斯特区玩，我明天我会在 SOHO 区玩，那 SOHO 区里面比如有几个点可能是需要去到的， 对， 但是我一定会，但是我可能更多的是愿意去在这个区域内，我去通过这种步行的方式去丈量这个美好的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种体验是我每次旅行后来我回来我会去反思，会去回想，其实反而这种体验是带给我更多的收获和喜悦的。 对，其实现在就好多朋友都是看各种攻略嘛，现在也是信息这么发达，哎呀，哪个是网红景点我一定要去 打个卡， 对，去打个卡，但其实有些时候你如果打卡的点太多的话，可能你这趟旅行就失去了一部分的意义，对，你就没有办法说是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就有些景点你喜欢，哎，那我就要去， 是， 一旦你去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放多一点时间去好好体验一下。 没错，而且我觉得在伦敦也给大家一点提示吧，因为时间，对，一方面就是伦敦有一个特别好吃的炸鸡叫 Nando's 南度士，可能之前好像在北京有 难得呀， 对， 难得还有好吃的炸鸡， 对，它那个炸鸡还不错，就是大家你可以去对比一下， 在哪儿呢？ 它是连锁店，对，所以只要在 Nandos Nandos Nandos， 对，你去搜就会有很多，然后它也有外卖，可以在店里吃， 对，大家可以用大众点评，在伦敦都是可以畅通无阻的， 完全可以， 是的， 对，然后你可以去体验英式炸鸡是什么感觉，我要的是中辣一点辣的感觉，我觉得咱们以中国人吃辣的水平要最辣，变态辣可能都觉得刚刚好， 是吗？ 对， 他英国人不吃辣， 反正他们对辣的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不是很擅长吃， 是的，是的，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买，我也在上期节目也说了，就是一定要买一张这个伦敦的公交卡，叫牡蛎卡 Oyster 卡， Oyster Card 对、哦、这个牡蛎卡就是真的很划算。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嗯、因为你知道在国外坐公共交通其实还是挺贵的， 对， 尤其伦敦地铁，如果你要单程坐一次，单买票可能一次就得两三磅， 嗯， 或者一两磅、 嗯、 那这个卡呢一方面它打折，它是有这个上封顶，这个特别好、 哦、 就是伦敦更多的景点都是集中在它的第一区叫 Zone 1、 嗯、 第一区域里面、嗯、在区里面你每天的上限就是6块多6-7块磅6-7磅、 哦、 就是 那你就随便坐了， 随便坐哦。给大家还有一点提示，就是如果要是为了大本钟而去啊，这三年这2到3年应该看不到，因为它现在给包起来在装修 哦， 所以这个地标这次我就有点像我上次我就在节目中说我去美国国会山在装修、但现在装修好了，就是如果这两年有朋友去伦敦说想，当然它有很多地标，伦敦塔也很好、 嗯、 然后那个伦敦眼也不错， 嗯， 然后Somerset宫也不错，然后就如果真的想看大本钟，那这两年应该是看不到的，它完全包围起来在装修在修，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示，所以说大家两年之后再去吧、嗯、如果你真是奔着这个大本钟去的话 对对对 对，好吧，那么今天呢真的是特别感谢默默再次跟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个美丽的群岛哈，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到这儿，基本上你就不用跟旅游团了，然后约上三五好友自己去看一下哈，如果要是说想求攻略的话，那么也可以在微博上找到你 啊， 对 Anato ANATOLE 嘛啊 Anato 一直没有变， 是的，好的，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哈，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他， 没问题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闺女儿，紧张吗？ 哎，老爷，今天出分，我当然紧张啊。您想想，您上了北师大，我妈上了中国政法，我要是考不上好大学，哎呦，多丢人呐！ 77年恢复高考，当时啊是冬天考试，哎呦，给我冻得手都僵硬了。 哎，知道。